正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桑·鲁哈尼阁下8月6号举行了会谈。金永南同志向哈桑·鲁哈尼总统阁下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问候。总统对此深表谢意后，嘱托金永南同志向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金永南同志介绍，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所提出的并举路线切实得到贯彻，以及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在坚持自主和先军、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成就等事实后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不结盟运动。哈桑·鲁哈尼总统表示坚信，两国一向进行反美共同斗争的友好关系，今后也将在多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之前，金永南同志分别会见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宁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副总统埃斯哈克·贾罕吉里。